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是的，是的 ，Welcome everybody, come to my show。这里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每个周末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为您重播。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您热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加入这样的一次音乐的旅程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第一小时依然是爵士的音乐，刚刚用这样的一种非常浓情的 sax 的节奏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爵士音乐的单元，而线上音乐的音乐家团体它叫做 Yellow Jackets 大黄蜂啊 ，Local Hero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送给了大家之后呢，来继续感受他们大黄蜂送给我们的第二首的音乐作品，叫做 Yahoo， 这里的应该是一个语气助词了哈，让我们来感受一把，他们用各种各样的乐器组合成为了一种非常欢脱的音乐状态，怎么去表达一下 Yahoo Jazz Fusion 啊？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依然来自于大黄蜂 Yellow Jackets 带给我们的作品 Yahoo。 那他们呢是从1977年开始成立的一个爵士融合乐团了，那来自于美国的洛杉矶，来自于加州的一个乐团，所以他们的音乐当中能够看到能够听到那种满满的阳光沙滩这样的一种海的风味。那四位成员分别呢叫做 Russell Ferranti 以及 Bob Mester， 还有像是 Will Kennedy， 以及来我们的第四位叫做 Dan Alderson。 那这四位呢也是合在了一起来去感受了如今啊这样的一个乐团。那其实之前呢也有不同的乐手们加入其中，那在1977年到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以来，那他们其实也在不停地去更新自己的音乐路线，但是始终围绕着融合爵士这样的一种风格，不知道您是否喜欢呢？那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一个 Liri Blues Festival 当中，Jimmy Haslip 也在现场演出过。那这样的一位吉他手也成为了当时人们所这个送为佳话的一位融合爵士吉他手。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Traveling Light。旅途中的光，来自于 Garrett Velsi， 一起来听。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非常著名一位爵士的贝斯音乐乐手，叫做杰拉德·维斯。那他呢，带给我们这样一首音乐，叫做《Traveling Light》，希望能够伴随我们的出行，伴随我们的周末的生活和状态啊！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的话呢，很简单，马上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啊，搜索一下，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即可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直播实时互动。当然了，更多时间我们来分享更多的音乐。 Mermaid， 一首音乐来自于 The Remez Brothers， 一起来听。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刚刚听到这样一段音乐呢，是能够带给了我们非常 有喜感的一段音乐内容，来自于拉米雷斯兄弟带给我们的作品。那他们的其中呢，用非常明显的小号还有像是鼓点合在了一起。那像这样的一种兄弟的合作呢，其实我们以前挺常见的，而下面一段音乐呢，我们觉得并不常见，那就是用 Tango 的音乐融合成的爵士乐作品了，来自于 Go Tame Project 带给我们的 Pan America， 一起来听一下咯。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三大经典芭蕾交响音乐会将于10月2号和观众见面。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不仅仅可以聆听到天鹅湖最为经典的配乐选段，也可以在充满童趣色彩的胡桃夹子和睡美人当中聆听童话之音，感受芭蕾舞的音乐之妙。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 Two Steps from Hell 带给我们的作品的名称叫做 Love Doctor。那可以说呢，像这样一段音乐，我们听到的是，很有电影的感觉，没错。那您就听对了哈，这个路子非常正确。那这样的一个团体呢 ，Two Steps from Hell， 他们曾经制作过像是《国家宝藏》《生化危机》《黑暗物质》《黄金罗盘》《史前10000年》《达芬奇密码》以及《少年汉尼拔》《加勒比海盗三》《通天塔》《理发师》《X 战警三》《蜘蛛侠》《心灵传说者》《木乃伊》《哈利波特》《地狱男爵》等等等等电影的著名的配乐作品，所以。说我们今天在音乐当中能够找寻到一种画面感，希望您如果能够方便的话呢，闭上双眼去慢慢的倾听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小时里边带给您的这样的一种 Fusion Jazz 融合的爵士音乐。而下面的时间 Cantelma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作品 Marley C 带给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长达6分钟的爵士融合音乐吧。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作品就是来自于 Cantelma 带给我们的 Malazy， 那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可以说是来自于英国的这样的一位音乐制作人 Cantelma， 他的原名呢叫做 Phil Manson， 他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发行了他的第三张的个人专辑，而其中的一首歌叫做12啊 Alive， 那能够成为当时的一首 EP， 提前在2013年的8月5号能够来到我们的耳边。那他呢其实也是被很多的 chill out 音乐人所影响，所以自己也是特别热爱这样的一种 chill out 风格的爵士音乐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耳边已经响起的音乐来自于 Nujabes Horizon 视野，我们先听音乐，听过之后再跟您分享这样的一位来自于日本的非常著名的 hip hop 爵士音乐人。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Nujabes 带给我们的 Horizons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看清更大的爵士音乐的视野，当然同时我们能够发现一下在音乐当中音乐家们所蕴含的一些情绪。而这样的一段音乐能够告诉了我们，就是音乐家Nujabi 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位音乐人，他呢是从一个唱片行店员出身，然后凭借对音乐的一番热爱之情呢，从1998年开始从事音乐工作，然后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厂牌，推出过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作品。但是他的音乐类型很有意思，他总会把 hip hop 跟爵士音乐相融合，而且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就是他带给了我们的一个代表作之一。那可是遗憾的是呢，这样的一位1974年出生的音乐人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车祸离开了我们。所以说在今天的时间当中也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位英年早逝的音乐制作人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些个不断值得去回想的音乐记忆。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两段音乐，叫做 High Noon 以及 La Mer。

you could, I know that you'd stay. We both know things don't work that way. I promised I wouldn't say goodbye, so I grin in my voice gets thin. Girl,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Going, girl. And baby, you're just moving on. And I'll still love you even if I can't see you anymore. Can't wait to see you soar. XOXO Joanne 来自于 Lady Gaga。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是他完全的钢琴伴奏的版本。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第二小时就正式开始了。送走了我们刚刚这样的一首 Lady Gaga 的 Joanne 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欧美流行音乐内容了。那么下面时间我们要隆重为您推出来自于 Max 我们曾经采访到的一位非常棒的 Soul 歌手，以及呢 Joy Banda 带给我们的第一首歌叫做 Still New York， 也希望您能够来喜欢美式的音乐风情。那当然我们稍后还会听到来自于 Pharrell Williams 以及卡妹带给我们的 Sangria Wine，一起来感受更多的音乐环节。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好好聆听音乐，享受生活。想要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然后呢回复一下歌单获得我们的查询方式，或者可以直接到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关注之后，我的置顶微博就是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咯。那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来先听这首歌曲吧。 Says she wants somebody to break her off proper. Man, she's so relentless, so nothing can stop her. Never left the city, but she swears she's a yardie. Because it's so awesome how she moves her body. She do the sangria wine, the sangria wine, move side to side, front and behind.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do the sangria wine. Move my body like it is.

focus on my time spent. This a kid with that empire state of mindset. Kick flipping off a blind deck, dipping from the New York City's finest. Yeah, said I've been up on my New York shit. Walking down the block with my New York bitch. I can never leave my city, ain't nothing like it. Even if I do, though, I can never hide it. Top down on the west side when I'm driving. East side be the only side. 像这样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还要发放福利啊，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福利要了解到呢哈。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来先说一下吧，这个在11期间啊，还有一件大事，朋友们来可以感受一把。本节目奖品呢是由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提供的家庭套票门票，10月1号到7号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呢，将会带给您啊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所以说一定要有机会的话来到这样的一个园博园啊，去感受一下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是怎么一个情况呢。10月1号到7号祝您玩得开心。 OK，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当然还要预告一下，我们在11期间，也就是10月6号7号两天呢，依然是周末，不要忘记，所以我们的节目正常直播咯。希望能够陪伴各位能够度过一个完美的11长假。继续来听歌 Now United 带给我们的 Summer in the City。 It's Now United Red One. Let's get it started. Let's go. Hey, the seats and streets are burning up our feet as we run and wild, as we run and wild. Hey, just like the sun, we're gonna blaze it up. California style, California style. I know you feel it like I feel it, it's the right time. We'll be everywhere we go. Up the sunroof, we can catch a summer vibe. Here with me, it's always warm. Turn it up and keep it popping for the whole night. Going so hard, vertigo. Just let it go and close your eyes, we'll be alright. Yeah, yeah. Summer in the city, we've been looking pretty, going at it all night. Summer in the city, singing to me, baby, do do do do. Summer in the city, we've been looking pretty underneath the sunlight. Tell me what you want, I know what you want. Summer in the city, we've been looking pretty, going at it all night. Summer in the city, singing to me, baby, do do do do. Summer in the city, we've been looking pretty underneath the sunlight. Tell me what you want,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girl. I know what you want, I know what you want, girl. Hey, one thing is true. For the whole night, going so hard, vertigo. Just let it go and close your eyes, it'll be alright. Yeah, yeah. Summer in the city, we've been looking pretty, going at it all night. Summer in the city, singing to me, baby, do do do do. Summer in the city, you'll be looking pretty, going at it all night. Summer in the city, sing it to me, baby, do do do do. Like do do do. Summer in the city, you'll be looking pretty underneath the sunlight. And tell me what you want. So tell me what you want, girl. I know what you want. I know what you want, girl. Summer. Mix 节奏驾到。 Me and Sam in the car talking about America, heading to the wishing well. We've reached our last resort. I turned to him, said, "Man, help me out. I feel I'm on an island in an ocean full of change." Can't bring myself to dive into an ocean full of change. Am I losing touch? Am I losing touch now? He said, why, what a terrible time to be alive if you're prone to overthinking it. Why, what a terrible time to be alive if you're prone to second guessing it. In turns to dream about the lottery, what we might have done if we had entered and had won it. We're each convinced that nothing would have changed, but if this were the case, why is it a conversation anyway? Are we losing touch? Are we losing touch now? He said, why, what a terrible time to be alive if you're prone to overthinking it. Why, what a terrible time to be alive if you're prone to second guessing it. Ezra, pretty shining people， 能够让我们会发现身边那些闪耀着光芒的人们。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你和发现了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闪耀着光芒的人。那在今天的音乐当中，我们要继续跟您分享，稍后会听到有 Christina Aguilera 他们的歌曲，以及我们一会儿会推出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做十年间的一个欧美女歌手们的爆款单曲大分享。当然了，现在的时间也依然不能够错过我们马上要为您送出的一些好听的歌曲了哈。那么正在为您 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新浪微博马上关注主持人常小航，然后呢在我们的置顶微博当中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为您送出这四个小时节目的每一首音乐列表，我们按照顺序已经为您列好了，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这么一项贴心的服务咯。当然同时的话呢，还是要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是每周六跟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那么重播呢是2个小时，会包含了有爵士音乐和电子音乐两个部分内容。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这样的一首来自于绰爷啊 Choice Fan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舒爽的一首歌曲，而能够让我们的心灵绽放的 Bloom。 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a.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s are begging just to know ya. And it's true, babe,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guess it's something like a funfair. Put gas into the motor, and boy, I'll meet you right there. We'll ride the roller coaster, cause it's true, babe,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Might tell you to take a second, baby, slow down. You should know I, you should know I. Yeah, I bloom, I bloom just for you. I bloom just for you.

to change my mind, I would do it all again, and I think twice. 来自于 Christina Aguilera。那这一首歌也是在2018年的5月11号刚刚发布不久，那作为 Christina Aguilera 她的回归的第二首单曲 Twice 正式发布了。那所以说很多人也在说，哎呀，这个宝刀不老啊，画面感跟叙事感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且呢这样的一种歌曲就好像是一部苍凉的小众文艺片一样，钢琴很简单，但是呢演唱合唱很灵性，深沉的呐喊呢，迂回的曲折的这种感觉很耐人寻味。另外我们不得不说这个 Christina Aguilera 她的胸声气声音色非常非常丰富，包括那种撕裂的高音，人能够让我们听到她的功力还是非常非常棒的，更加打开了她的艺术张力。而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分享好的音乐，来去感受一下我们本周的音乐进化论 Female Singers with Most Number Top 10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在十年当中的欧美女歌手们她们的爆款歌曲，下面与您慢慢分享。 Love the way you lie， 七周上榜。2011年，女歌手 Adele， Someone Like You， 五周上榜。Adele Rolling the Deep 七周上榜。 Rihanna S&M 一周上榜。 Rihanna We Found Love 十周榜单冠军。 Lady Gaga Born This Way 六周榜单冠军。 继续来看 Born This Way 现场版本的演唱跟录音室没有区别。Katy Perry 有两周上榜冠军单曲 Last Friday Night， 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奏驾到音乐进化论，为您分享近十年当中的女歌手们他们的榜单爆款单曲。 Katy Perry ET 五周冠军单曲。Britney Spears Hold It Again Me Hold It Against Me 一周冠军单曲。 现场火辣程度可以说无人能敌。到了2012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来自于 Adele 的周冠军单曲，之后是三周冠军单曲 Taylor Swift We're Never Ever。 Kelly Clarkson Stronger 三周冠军单曲。Katy Perry Part of Me 一周冠军。回望 Rihanna Diamonds 三周冠军单曲。那时候 Rihanna 还是个短发啊。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精彩内容。 Miley CyrusWorking Ball 三周冠军。 之后是 Katy Perry Roller 两周冠军单曲。进入2014年，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的一些个合作。All About The Bass 来自 Megan Trainor， 这首歌居然是八周冠军，我们没有想到呢。但其实那时候的 Megan Trainor 还不是特别的胖胖的感觉哈。不过 Shake It Off 有四周冠军的一个成绩，来自于 Taylor Swift。那个时候呢 ，Taylor 正式从乡村小天后，然后转身成为了流行国际歌手。再之后呢，一首歌曲 Blank Space 获得了七周冠军的好成绩，也要恭喜一下 Taylor Swift。 再往后可以看到有 Katy Perry 的一首黑马歌曲黑马 Dark Horse 四周冠军单曲上榜到2015年的时候，也是人们最富有争议的时间，尤其是 Adele刷榜十周 Hello。 这个现场版本有点点的这个车祸现场哈。 Bad Blood Taylor Swift 明显势头当时不如 Adele 的，只有一周的冠军成绩。再往后到了2016年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发现 Rihanna 依然是始终能够获得了人们的认可。 Work 尤其她的这个抖腿动作非常的好看啊，四周的上榜的一个情况，榜单的冠军。嗯，再往后呢可以看到有 Sia 重出江湖 Cheap Thrills 四周榜单冠军，弹跳性特别的好。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的 MV 也是获得了无数人的这个模仿哈。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歌曲，来自于 Jason Mraz 带给我们的 Let's See What The Night Can Do。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歌单。 Out to the desert at midnight To dance in the dust of our headlights And score some good seats for the sunrise And dress up in clothes we don't mind Getting messed up When no one will know how to get usWe don't need a map, we'll just drive, drive, drive. I wanna get lost with you and hide out, out under the light of the moon. I wanna get lost with you and see what it's like to spend the whole night with you, just you, you, just you.We can head north over the oceans of turquoise Where after a while there'll be no noise Except for the sound of our heartbeats beating on And we'll stand in a canyon alone Singing our favorite songs And wait for the world With you, just you, with you.

Train Developato Solo 来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我们听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欧美音乐流行当中的混音版本 Remix Edition Emoji 来自 Spanish。 哎 ，Spinning 来自于 Melody。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Arston 这一首 Fools。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欧美音乐当中都会加入了电子音乐的元素，所以今天我们的会音内容就是要跟您分享这样的一种电子音素满满的欧美流行内容。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不少人会认为这首歌曲特别带感，但是我会相信如果你常看一些个短视频软件的话，会觉得这样一首歌曲应该成为了各种短视频软件当中的神曲了。 Fools 来自于 Arston。 下面时间呢，继续关注我们的一首音乐，来自于 Derbeck 带给我们的 Take Me Higher，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Take Me Higher， 一首歌来自于 Dirtbag。 那么现在时间来继续关注 My Life Is Going On， 来自于 Cecilia Crew featuring GovMos。My life is going on， 想了解我们的歌单马上可以来锁定我的微博啊，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里面就会有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了，希望您都来喜欢我们这样的一项比较贴心的服务了。当然了，我们这个顺序已经为您列好，而下面的一首歌 Wait All Night， 等上一整夜。 Set up outside, just to know you want me to. Radio 9，等上一整夜还是很值当的一件事情。这是来自于 Hiya featuring YVE 48。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好音乐的混音作品 ，Take Me to Infinity， 带我走向无界限的感觉啊！有些时候可能是不没有什么可能性，但是有些时候音乐就是有可能性。来感受一把来自于 Console Trainee 带给我们的作品。 Don't you know I'm nothing without you? Oh, you know I can't survive. Oh, you're showing me an adventure. Oh, you make me feel alive. Oh, you're something's taking over me. Girl, you know I can't breathe. Oh, you're taking over me. 这首歌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吧，是不是哈、啊、也是一首神曲来的。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置顶微博就是咯。 I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take your time with apologies, cause we won't stop and it won't stop till the beat drop. No, when you go down low, we just let the party for the night. I say what up, babe? Roll up, roll up. I keep getting in the mood, yeah.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聆听什刹海情境朗诵会日前在北京西海艺术馆举办，作为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的重点活动之一，这次活动邀请到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的十位一线主播和主持人，以情境朗诵的方式演绎什刹海之声，传递生活之美。据了解，今年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以遇见什刹海2018城市美学剧场为主题，包括老城新生、文脉真传、疫区共建、城绿融合四大板块的活动，目前近60项体验和活动都在陆续开展当中。小剧场京剧《好汉武松》的首轮公演近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圆满落幕。这部小剧场京剧是北京京剧院青年编剧导演李卓群继与郭宝昌导演合作京剧《大宅门》之后回归小剧场的最新力作。这部剧的剧情由武松解阳冈打虎而始，串起金莲戏书、挑帘裁衣，以武松怒杀潘金莲、西门庆、王婆为王兄复仇、伸张正义而终。9月29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又一次和观众见面，精彩上演一段悲喜重修圆明园、忠心报国样式雷的传奇故事，演绎匠心翘楚样式雷、雷思启、雷廷昌父子二人重修圆明园的一段风云过往。本轮演出将持续到10月6号。下面为您介绍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晚七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There's no one here to tell me why I've been straightening it out. So I will start and criticize. Just look at it now. Will I ever take you down when you're around, baby? Have you come and never showed a light? Will I ever take you down when you're around? take you down when you're around, baby. Have you come and never showed a light? Will I ever take you down when you're around, baby? I'll only do you right.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一首歌曲叫做 Do You Right， 来自于 Lizzo，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欧美音乐的一些流行歌曲的 Remix 的单元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当然同时不要忘记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喽。Never be like you. Never be like you， 来自于 Funk La Blanc。 那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Set Van San Fast Low Disco。 那么稍后时间也希望您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还有很多的欧美音乐的混音歌曲要一一为您送出。 Sway in place to a slow disco and a class for the Slow disco 到底要快还是要慢呢？不管是 disco 还是什么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节奏的变化。那我们今天的音乐的变化就会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会从地上到天上，有一种循环往复的感觉。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想要来了解我们本周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注意啊，是新浪微博。关注主持人常小航，然后我的置顶微博当中就是有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City Light， 来自于 Plastic featuring Nevi。

stargazing。 这个版本如何呢？来自于 Several featuring Emily 带给我们的 Stargazing，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欧美主流流行音乐的混音版本 Magical， 送给大家。这样一首歌曲希望你们都来喜欢了。我们马上呢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位原创电子音乐人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Sand 沙啊。无论是天上下沙还是地面流沙，沙子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总会能够承载着很多的一种愿望，一种憧憬。因为只有有了沙粒，一颗一颗的沙粒才能够聚沙而成塔，对吗？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欧美流行音乐的混音版本。当然稍后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内容哦。我们一会儿见。 园博园变身戏曲的天堂，音乐的海洋，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碰撞，戏曲与交响乐联袂亮相，园林美景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我们的 DJ 制作人 Jay 在给我们的作品的 Lead Number 2，我们会听到80年代的一些歌曲，还有像是 Soul Blues Boogie 以及 Electro Funk 等等的音乐内容。那其实听到这里，我会想起另外一位芝加哥流派当中的这个布鲁斯音乐大师，他的名字叫做 Billy Branch。话说他的音乐能够更好去感染到我们，尤其在现场演出当中是不可以错过的。 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在十月的四号和五号晚上啊，咱有机会一块儿，咱去到这个 Blue Note 北京去感受一把 Philip Branch 的现场演出也不错呢。来吧，那当然了，我们今天还会有这个一个特别的活动要跟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活动呢，那就是非常厉害的十一期间的十月一号到七号，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我们可以来去感受一把，因为呢。2018戏曲文化周的组委会提供了我们的家庭套票、家庭套餐门票。那么十月一号到七号期间，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音乐会呢，将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跟绝妙的艺术享受。所以说，千万不可以错过像这样的一次我们的戏曲音乐盛宴了。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感受一把才行。 OK，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儿的歌还都不错，现在立刻马上就可以打开手机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置顶微博当中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歌单了，供您去慢慢查询搜索。 Girl you make me nervous。 Romancing

耳边的音乐叫做 You Are The One， 来自于 Ramify。 之前我们也听到过来自于 Clear 带给我们的 Intimate Connection， 还有像是之前我们所听到过的 Loose Ends 带给我们的 Gonna Make You Mine。 让我们能够继续这样的节奏，继续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最喜爱的一种音乐的串联。那其实呢，在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的 DJ Jay Wade 带给我们的 The 丽都 No. 2，其中包含了有80-90年代，还有像是 Soul 以及 Boogie 以及 Electro Funk 等等的音乐的元素内容。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采样，包括像是电子琴，像是一些非常复古的有古早味的乐器。我们听到了三角铁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古典音乐当中的一些小采样。那像之前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更多的音乐内容。我们还要为您送出另外一个时段的节目，节奏驾到，最后的一个时段您将会听到来自于 Cheek 带给我们的 City Lights， 以及来自于 Slife 带给我们的 Dreaming 等等等等，不可错过稍后的节目内容咯。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然后直接看到我的置顶微博就是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了。

time of all the man. I've been watching you, baby. Let's take a party break. Let's take time out to move. Come on, let's boogie. Let's boogie. Don't you want to boogie? Wanna boogie. Let's boogie. Boogie all through the night. And you do the way you date. On the party night. Just let the music play. Come on, let's boogie. Let's boogie. Don't you want to boogie? Wanna boogie. Let's boogie. Don't you want to boogie? We'll breathe. 这样的一种 funky house 非常的经典，而且呢很明朗的音乐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段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跟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节奏驾到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啊、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呢，分分钟都可以能够为您呈现这样的一个叫做丽都 No.2 的一个作品，来自于 DJ Jay Waits。那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Chick 带给我们的 City Lights， 以及来自于 Slave 的 Dreaming。 当然稍后我们还会听到另外来自于 Bernard White 带给我们的 Master Riker， 还有稍后我们的来自于 The BB and Q Band Rachel Knight。 一起来关注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那其中也包括了 Funky House、 Electro Funk、 Boogie Soul 以及 90s 80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一边通过这样的音乐，同时也能够去感受一把我们在这个国庆节之前啊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当中有一种比较大的一种期许，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很多人呢也准备要去回家待一待或者出门玩一玩之类的。不知道你的七天生活会怎么安排呢？我觉得没有必要非要跟朋友们分享，如果想的话就可以分享了，通过微博通过朋友圈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也特别能够期待看到各位听友们你们的这样的一些节日期间的旅行故事。当然除此之外的话呢，也是邀请我们的各位可爱的网友们听友们一边关注我们的好歌曲，一边同时呢可以来去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啊，叫做主持人常小航，里边就会有置顶微博，可以看看我们本周节目的歌单是什么样子的。当然同时也是欢迎您能够来加入到我的微信听友群。怎么进群呢？很简单啊，那首先呢要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进群就可以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了。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而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6号和7号两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依然保持直播的一种状态，同时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稍后的能量音乐。我们在10月6号7号相约咯，拜拜各位。 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